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天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维景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盟友软件公司代表在天宝集团针对建设新型涿州智慧建筑产业一事进行会谈，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会谈过程中，天宝建设集团、北京建议投资发展集团负责人等主要集团代表均发表了各自意见与想法。近日，第一届金竞技联盟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开赛，活动由涿州市文广新局金竞技篮球协作联盟主办。本次比赛为期3天，来自天津、保定、沧州、太原的青少年篮球训练营共9支球队150余人参加邀请赛，最终将评选出优秀运动员、最佳拼搏奖、最佳中锋、最佳前锋、最佳后卫。近日，涿州市孙家庄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就安全用电百日攻坚活动、高温天气以及汛期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孙家庄乡相关负责人、辖区部分企业负责人参观了横旗建材，并带领企业阅读了横旗建材安全生产的相关文件。近日，涿州市高新区举办女性道德讲堂，邀请市妇联主席对树立性别意识、女人支持女人、做好女人、传承好家风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旨在引领广大妇女弘扬家庭美德、厚养家风正气，以家庭文明促进社会文明，共建文明和谐社会。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们都是伤心人，都把自己 过一些热情，说付出情感，我都已吃了太多苦。未来的日子，也许还是一样不如意。你是不是也不再相信爱情？原来真的伤痕不愿变了，我们都是伤心人，都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别人，一辈子只等一个爱人。 是我最甘心的负担。不凡，我不凡，这一点烦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凡。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这首歌呢是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是非常大家熟知的一首民谣啊。可能也是因为宋冬野把民谣唱火了，也让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民谣，包括赵雷呀，还有一些好声音出来的呀，包括我是歌手他们出来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棒的民谣作品。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民谣的爱好者，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多给我们推荐一些民谣的歌曲，让我们把这些民谣散播到世界各地，让他们一起来欣赏其喜欢民谣。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啊，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电台节目。在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也许下一刻就是您点播的歌曲。OK， 我们来听下一首谢霆锋的《边走边爱》。 从此间跨过乱发到梦魂内，从枕边走出世外，从沙丘穿过闹市，继续期待，从车站步向月台，怀着浪荡的心情，观赏车牵走的旅程，崎岖得足以令你外人视不清。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只可惜风太大，你太快，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感激这几年路我与你缠在一起。道别你，人事不醒，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好不好栖息在快乐原地，只可惜风太大，你太快，还是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是你在何地，感激这几年路我与你缠在一起。我怕我无论怎加倍爱你，都不可安居在快乐原地，一早知车太慢，你太快，宁愿我在路上遗留下自己。这一生多侥幸赶上过你，不想知终点是你最何地，不管几多里路也试过缠在一起。未算别离，

各位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嘉欣。那么接下来咱们听的这个歌呀，是来自网友蓝燕点的一首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应该是最近非常火的周冬雨和张一山演的，也是一个非常青春非常甜蜜的那种校园爱情故事。那么蓝燕呢，这首歌是要送给她的姐姐，也祝你们两个姐弟情深。 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